包留爱， 爱情来不找规矩才能胜利。 想幸福就不能藏在心里，跳出预设的爱情样板，尝试一些出乎意料的小偏差，或许就是恋爱催化剂。这首勇敢又治愈的能量新歌来自任嘉萱，幸福需要一点偏差，对，别差太多，一点就好啊。又是一周没见面了，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我们今天听听歌，都是最近推出的华语新音乐，喜欢哪一首可以加到你的歌单里啊。来一首独立女生铅笔的新歌《星》，没有前奏，我喜欢这样简单直接的表达方式。至于那颗星，大概就是你无意间遇到的那个人，他点亮了你的生命，甚至会影响你的一生。想想看，你的那颗星又是谁呢？ 许多过去活在路人的嘴里，不知是否抵得真实的万分之一，挣扎当无力日渐模糊的记忆，只留下几个片段还能记起。 晨是夜空中最美的风景，就像我爱你是人间最美的情话。尹吾推出了新歌《我爱你》，没错，就是当年红白蓝系列专辑的红色尹吾，现在他回来了，这一别就是十多年。尹吾的去向一直是个谜，借这首新歌他也诉说了一些自己的近况。当年他离开了北京，回到了老家南宁，这首歌是他在南宁的家里录制的，十年前写好了旋律，最近才填上了歌词。这个尹吾或许并不是你熟悉的那个尹吾，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中年人，时间磨平了他的棱角，不变的大概就是他对文字依然很敏感。听他讲述那些爱情里的繁华和平淡，我相信尹吾的情话依旧可以感动你。 在岁月流逝里去体会岁月的生命，一点点剥去重重的坚定，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而你还在我的心里抹不去那些谎言，那些叹息我做不到全忘记，一点一滴都曾经温暖心灵，所有这些都已随风而去。岁月如狂流，带走了所有，只留下白发和你的身影。 我还有两个亿。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许军的乐队由六个人组成，键盘手是他的女朋友，他曾经创作过一首《大黄》，就是给女朋友的歌，在新专辑里也收录了一首情歌，而且是唯一的一首。据说一开始他不想在专辑里收录这首歌，因为跟专辑整体硬朗的气质不搭，但最终还是决定放在专辑里。这首歌的配器只有两把木吉他，近似 demo 的编曲方式，恰好呈现出他柔情的一面，有点木讷，有点糙，还有点可爱，偶尔柔软一下嘛。来听许军《我不会写情歌》。 好像从没柔软过，哪怕只有一次，也只是偶然。在房间里不出去，写写画画，偶尔打一句，习惯。突然变得特别安静，把我从沙发上拉起，说夏天过去了，秋天会烦恼多，春天还太远，冬天用大衣把自己裹得紧紧，你又开心。那三个字我不说，坚决不说。你想听我写情歌，明知我如此僵硬，真是要我的命。一下把头转过去，可能又在赌气，我想我是真的不会写情歌，唱不好里面的苦涩，因为在我看来，爱本该简简单单。老了去海边住小房子，养只狗叫仔细，算是个好名字。我坐着边上放把椅子，你也坐着。

这首摇滚系的能量音乐来自刘欣，孤独的狂欢。一句话说，孤独是不完美人生的一部分。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这个段落的主人公是刘欣。在今年上半年的节目中，我推荐过刘欣的摩天轮，当时说刘欣在摇滚乐中完成了蜕变和救赎。虽然他的歌词是全英文创作，但是他的嗓音呈现出的酷劲儿，实在适合唱摇滚，而且是偏地下的摇滚乐。刘欣在这个月完成了他的摇滚三部曲，一首比一首炸裂，这个段落集中推荐给你。接下来的歌，再一次听到刘欣的《摩天轮》。 There is no one to care. 刘欣的摇滚乐包含了他对周围世界的观察，孤独是人生的常态，周而复始的摩天轮是人生的运行轨迹。第三首《喂养》揭示的是人性的贪婪，我看了一下歌词的翻译，里面充斥着谎言呀、欺骗呀、虚伪这些乍眼的词儿。这样的歌在主流乐坛显然不是那么太合时宜，但是作为刘欣个人的自由表达，听起来非常痛快。在追求流量好评的大环境下，能够放下流水线、快销、商业价值这些概念，不讨好任何人，至少在大众层面，这股劲儿应该能给刘欣加不少分。这首《喂养》。 No one exposed your lies, got the long no sorry for the late kiss. No accusation for you, cause the charge is under investigation. No one sees upsets on your face, cause your diamond necklace makes them blind. No calling questions to you, cause you feed them without a grin.Cause the long no sorry for the late kiss. No accusation for you, cause the charge is under investigation. No one sees the sense on your face, cause your diamond necklace makes them blind. No calling questions to you, cause you fear them withoutWithout a grin. cause the long nose star reveals him with the kiss。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您这儿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今天最后的段落带你听的是痛仰乐队英国现场的实况录音。去年十月，痛仰的百城巡演开到了伦敦和利物浦，他们在英国收获颇丰，包括最近刚刚推出的新歌《点石成金》，就是在伦敦的艾比路录音棚完成的录制。英国现场是痛仰正式发行的第一张现场专辑，可以当作乐队19年来的第一张精选集，14首歌囊括了乐队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是乐队成长和发展的轨迹。先来听这首《博卡拉》。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要走在，我要走在，我要走在，我要走在，我要走在，我要走在，我要走在，我要走在我的路上。 卡拉是尼泊尔的第二大城市，这首歌收录在痛仰2010年的专辑《盛开》，歌词很简单，主歌部分只有一句，我要走在我的路上。也因为这首歌，他们有了复读机乐队这个称号。痛仰乐队继承了凯鲁亚克在路上的精神，音乐和脚步都不能停下，在路上才能找寻到生存的意义。从专辑《盛开》开始，他们就收敛起了早期那种简单粗暴的批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批判，而是用一种更温柔的方式。接下来的歌出自2014年专辑《愿爱无忧》，来听《行星消失的夜空》。 很开心在伦敦见。 痛仰的每一次现场都是一次再创作的过程。如果你喜欢他们的音乐，可以找到这张英国现场，里面收录的都是乐队最受欢迎的音乐作品。偶尔听一听现场版，你会发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我是 DJ 董鹏，在微博上可以搜到我，咱随时都能聊起来。最后给你播放的是《公路之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是我们新一期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日，欢迎到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了。 梦想在路的前方，今夜的星光，我向着远方回头路，每一座南方海，每一座南方海，每一座南方海，开开开开开，我英国开，梦想在什么地方，可是那么令人向往，我不顾一切走在路上，是为了方向在路的前方，今夜星光分外的明亮，我向着远方，向着星辰的不断回头路，是那么漫长，一